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想使血糖平稳的一些有益的办法啊。那实际上呢，现在很多的糖尿病人啊，在吃上面呢，他们还是比较注意的。 对 啊，注意呢能够管住自己的嘴。但是尽管这样了，好像他的血糖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稳定。 其实最关键是听众朋友还是没有真正的掌握糖尿病病人科学饮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确实是吃了，但是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营养素不全面的话，不均衡的话，这个时候还是要影响到我们胰岛素的分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还是没有能够解决。我们呢还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不能那么平稳。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并发症产生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营养素的均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吃多少啊，吃什么，怎么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像咱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说过，根据您的净体重、净身高和您的每日活动量以及有没有并发症这个情况，给您计算出每天要吸收多少卡的一些热量。 对 啊，能够吃什么，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如果能有营养师的指导，就是按照我们给您设计的那个食谱来吃，这样的情况下您血糖肯定是平稳的，这就没有问题的。 另外有些朋友说了，说给糖尿病人呢算怎么吃哈。那是我不是什么糖尿病人，我可能是想减肥的人啊。减肥的人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计算热量来进行减肥呢？ 非常重要啊，就是非常对。如果不是糖尿病的病人，如果是肥胖的病人，那么或者是您已经是糖前期的病人了，或者您还没有到糖前期，只是一个体重指数超标的听众朋友，那您这个时候控制体重，对吧？这个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体重控制好了，可能您这个胰岛素抵抗就不发生，代谢综合征就不发生，那这个时候也就不形成糖尿病。而且这个时候的营养调控非常重要。我们给您计算出您每天需要多少千卡的热量，然后给您设计出食谱来，您按照这个食谱吃，对于您减重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其实说到这儿呢，如果您有糖尿病哈，或者说您想减肥的话，您都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对于前15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营养师会给您计算出每天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啊。让糖尿病人血糖更加的平稳，让肥胖的人群呢能够更快的减肥。好，我们的电话呢记住啊，是8886-4417 8886-4417。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作为糖尿病人，有人说了我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但是呢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啊，他有时候太挑食，就什么也不敢吃啊，好像什么也这个不让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反而呢对他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事。 就是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下，对我们听众朋友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营养素一定要均衡。比如说我们人体必须的这种 钙、镁、铬这种营养元素哈，都是我们糖尿病病人，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有代谢综合征的、有胰岛素抵抗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身体里面必须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些营养元素是不可以缺少的。缺少的话是会发生很多问题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钙离子吧哈，它呢是负责传递分泌胰岛素的信息的。所以这个钙呢，它有促进胰岛素正常分泌的这种作用。哎，那么收音机前的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一定体内要补充够足够的这种足量的钙来。那么这个钙离子呢，它负责传达分泌胰岛素信息。那它有这样的作用，当我们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血糖升高的时候呢，身体呢就需要胰岛素来进行调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钙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胰腺，哎，让胰腺呢开始分泌胰岛素。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身体缺乏了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信息传递的工作呢就不能正常的进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哎，我们人体内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不正常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的病人呢血糖就会升高了。所以说钙这种离子啊，对于糖尿病听众朋友来讲，体内呢一定是不可以缺乏的。哎，那么含钙量最高的食品是什么呢？是虾皮。哎，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要多吃一些这种小虾皮儿啊，不是虾仁，是虾皮儿。而且吃虾皮儿的时候呢，要先用那个开水把它烫一下，烫一下以后把它转一下，然后呢再烫一下再转一下，然后这样吃的话呢就是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镁。哎，镁呢它也具有非常好的这种降糖的原理啊，镁呢是可以促进胰岛素的这个分泌。那么在糖代谢的过程当中呢，镁呢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镁呀对于胰腺分泌胰岛素有重要的作用。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体内缺乏镁元素的情况下，就会降低胰岛素刺激这个葡萄糖吸收的这种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我们的这个人体对胰岛素的这个反应就不灵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使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血糖呢升高了。那么含有镁离子啊，镁元素非常高的这种食物是什么呢？是榛子。 榛子它属于干果。 干果这一类的啊，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元素呢就是铬元素啊。这个铬呢是我们人体内这个血糖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剂。我们听众朋友每天摄入的这个铬的量呢需要的呢一般情况下是50微克。那么这个铬元素是如何调节血糖的呢？铬元素啊，它呢可以增强这个胰岛素的活性，然后让这个血糖呢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细胞里面，为我们人体呢提供这种能量哈。如果铬元素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胰岛素的活性就会下降。那么胰岛素的活性下降了以后呢，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呢就进入不到细胞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人呢不仅仅是血糖可以升高，我们听众朋友呢还会这个营养失衡。就是说这个时候您还会缺乏营养。 就说这个葡萄糖呢进入不了血这个细胞里面。 就还得 经过还得经过这个胰岛素给它调节，这样就加大了胰岛素的它这种这个工作的这种强度。 就是铬元素少了，胰岛素的活性就弱了。 对。 胰岛素的活性弱了，那么需要的胰岛素就更多了。对吧。那么糖尿病病人呢又是胰岛素分泌不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病人就是很缺乏能量，很缺乏营养的。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哈。您看铬元素缺乏的时候就会造成动脉硬化。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血液里面的总胆固醇量升高，甘油三酯升高，还会使血糖迅速的上升。对于儿童来讲还会生长发育迟缓，还会发生神经障碍，神经的一些病变，还有氮，就是氮元素啊代谢异常。所以糖尿病 病人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会动脉硬化呀，会心梗脑梗啊，会这种就是高脂血症一直降不下来呀，还会有这种就是说下肢的凉啊麻呀痛啊，其实这个都跟铬元素非常有关系。 嗯， 哎，不能小看一个小小的铬元素，那么它缺乏是我们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血糖持续升高不可控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嗯， 那什么样的食品含有铬的元素比较高呢？ 嗯，这个食品就是牡蛎 啊。牡蛎、啊、 对， 属于海鲜了， 海鲜海产 品了。 哎、 嗯、 对、 嗯，那刚才您提到啊，作为糖尿病人，不能够说我不吃这不吃那哈，是为了控制血糖。 嗯，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缺少很多的元素。 对， 这些元素对于你的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哎， 反而如果你不吃的话呢，会造成你身体一些疾病的产生了。 对， 比如说你缺钙了， 嗯， 你缺镁了， 嗯， 你缺铬了。 嗯， 有一些并发症就产生了。而像含有钙的什么虾皮啊，含有镁的榛子呀，含有铬的刚才您说牡蛎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恰恰是很多人呢可能不吃的。但是即便是吃的话呢，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困惑啊，就是说我要把这么多食品啊都吃掉的话， 嗯， 那量得多大呀？ 对， 是吧？如果我不吃这些食品的话呢，我就缺这个元素， 嗯， 所以他们也是进退两难。 嗯， 那有没有就是说，它可能是看起来是比较单一的一个食品， 嗯， 但是它里边既含有钙，既含有镁，又含有铬，这样的一种办法多好呢？ 嗯，这个就是，哎，我们把这个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里面把。听众朋友就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均衡的添加进去了， 嗯， 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那么添加进去以后，您只要一日三餐餐前一小杯的情况下，所有的全部补充齐了。 嗯 嗯， 所以说 非常方便 啊，嗯，这个东西就是说把那个营养素全都给它补充到这个食品里面去了， 哎， 全都含有了， 嗯， 也就是说只吃这么一种食品就可以帮助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成功的控制血糖，可以这么说吗？ 哎，可以这么说。 嗯， 因为营养均衡了嘛，您像这个铬元素啊，中老年听众朋友的身体里面需要的量是非常少的。 嗯， 哎，全身仅需要6毫克。哎，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呢，您要是单就一种元素来吃进去的话，您可能选择的这个食品的种类非常多， 太多了， 非常麻烦， 嗯， 您即便是很均衡的营养，您可能也不全面， 嗯， 那么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营养元素加到这个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里面，哎，这个时候呢您只要一杯营养元素就补充的均衡了。 嗯，实际上呢在吃这个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的同时呢，其他的食物还是可以吃的，这都没问题。 对，哎，如果您再配合我们给到您的那个，哎，糖尿病病人，就是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计算出来的这个营养配方的情况下， 嗯嗯， 您这样吃的话，血糖肯定是能被控制的非常平稳 的。是 的 是， 嗯， 真的是非常好哈。 嗯， 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吃法哈感兴趣的话，可以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而且呢，我们对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给大家一个可以体验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嗯， 应该说这个体验呢也是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大家呢可以呢8:30之后赶快来拨打， 嗯， 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为了更好的帮助糖友们通过饮食来控糖啊，减少呢对于糖尿病的药物依赖，那我们养生之道栏目呢将在4月25号举办一个糖尿病健康管理饮食控糖法的免费培训班。那由于场地有限哈，我们25号这个培训班的仅限30人免费参加，那有需求的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8:30之后来进行报名啊，我们是额满为止。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这一年，就有510万人因糖尿病而离世，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离世。在全球，

对于我们人体的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平衡，对于维持我们代谢的正常，尤其是对于维持这个糖代谢的正常，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营养的条件，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我们人体的一个营养的环境。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能够一日三餐之前能够来一杯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因为它里面含有很高质量的乳清蛋白和各种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血糖的这种维持啊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这个血糖就变得很好控制了。我们在就是上一期的这个糖尿病的健康管理培训班上啊，我们头一天先给听众朋友测了一个血糖。有的听众朋友啊，吃完饭以后测血糖的时候，测餐后两小时血糖的时候，这个血糖是爆表的，就是高的我们这个血糖仪都测不出来，但是通过我们第二天的这个饮食调整，这个时候它的血糖值就能变到正常的范围内，所以这个是很立竿见影的。糖尿病人的这个营养控制、饮食控制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比如说哈，我呢在吃饭之前啊，用这个冲调粉，然后后面吃饭也是不影响的，是吧？ 后面吃饭，如果您能按照我们的营养食谱来吃，那就非常非常好了。自己乱吃当然还是不合适的。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介绍的这个小方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住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而且今天呢，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这个冲调粉啊。应该说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是一个体验的机会啊。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其实作为糖尿病人呢，真的是非常的着急，他们特别怕自己的血糖呢上下飘忽无定哈，因为无论是血糖高了还是血糖突然又低了哈，这对人的这个身体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血糖波动大比持续的这种低的血糖增高对人体的损害还大， 所以一定要找一种适合自己的控糖的办法啊。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牛，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冲调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冲调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牛磺酸。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稳定、自身免疫力、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预防疾病以及对血糖的代谢调节发挥着